雷少别急着走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雷猛看着拉着他的男人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真要有话说，刚刚在会议室里不知道说，为什么非得当着雷红的面呢？还是说……雷猛眼睛轻眯，心里有一种即将有大事要发生的预感，但说不出这种预感是好还是坏。 怎么的？ 秦锦城不轻不重地看了雷红一眼，才说道： 雷少在公司是什么职位啊？ 这话问的几个人都是一瞬间的懵逼，谁也还没回答，又听到秦锦城说道： 我猜怎么着也是个总吧，负责项目那块的总监对吧？正好我手上有两个项目想找合作方，有没有兴趣跟我聊聊？ 这话哪是询问句啊，这就是一个陈述句，说白了就是我手里这个项目要跟你谈，你最好识相点儿，给自己安个职务，然后呢过来跟我谈。这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呢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都不是吗？要不是姓雷，恐怕连公司都进不来的那种吗？跟他谈合作，搞笑呢。雷红的反应比雷猛要快。 哎，秦总，这事好说，项目的事儿我们有专门的项目部负责。当然你要觉得他们不够格，也可以直接跟我谈。小猛就算了，他没在公司任过职，没经验，肯定不。 我跟你说话了吗？雷少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 铺到脚下的路哪有不走的道理呢？雷猛不知道秦锦城这人打的什么主意，可能是拿了他的地过意不去，有心帮他一把，也可能是觉得他这个傻白甜的少爷好拿捏，真想借他的身份来占占雷氏的便宜，谁知道呢？ 这不用考虑的，当然是他。 合作啊，不是恋爱。不过你要是想谈后面那件事，也是可以考虑的。 雷蒙暗搓搓地想，雷红一个趔趄，差点直接给跪了，无从反驳，也不想反驳。跟秦氏的合作当然是梦寐以求的事情，至于雷猛，秦锦城点名要跟他谈，那就在公司里给他挂个名，具体损伤那还不是他的人说了算吗？雷红的算盘是打得啪啪响，秦锦城是装作没有看到他那眼底一闪而过的算计，只是盯着雷猛笑了笑，转身朝电梯走去，路过雷猛身边的时候还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，压着声音说了一句： 期待你的表演，雷少。 雷少那俩字是打着弯说出来的，似乎是放在舌尖上滚了一遍的，激得雷猛浑身一颤，莫名的有点不自在，瞪了雷红一眼，转身就跟进了电梯。不知为何，他现在不太想跟秦锦城分开太远了。这个男人让他看不懂，所以想一直看着。 送我？ 不是，请你吃饭。 雷猛垂着脸，心不在焉地说。秦锦城压了压嘴角，没揭穿他的谎言。俩人一前一后地出了电梯。雷蒙走了几步才猛地想起他今天过来的时候没有开车，之前的跑车开出去后就没能回来，转头看向秦锦城。 那什么，你开车了吧？ 没有，车被刘琴开走了。 也是刘琴去办事儿，肯定会把车开走然后再回来接秦锦城。雷猛硬着头皮抓了抓头发说道： 那怎么办，我也没车。 你请我吃饭关车什么事儿？ 那不是怕秦总坐不惯出租吗？ 雷猛煞有介事地说道。秦锦城往前走了几步便出了雷氏大楼，抬手招了一辆车，拉开车门上车的时候才说道： 我可没雷少爷那么娇贵。 说完还拿冰冷的眼神睨了雷猛好几眼，仿佛在说，还不上来 是看不起出租车吗？怎么可能呢？雷猛拉开车门便一屁股坐了进去，用力过猛，导致人往里面偏了偏，有半边的屁股好像坐到了男人的大腿上。 这怎么比出租车坐垫还硬？确定是腿，不是夹了钢管的假肢？ 雷猛满脸的疑惑，正打算动手去捏，就听到一丝邪性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。 坐够了吗？ 哎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那么小气干什么？不就是坐了你一下吗？要不你坐回来。 雷蒙一紧张就容易话多，话一多就不敢盯着人看，不敢盯着人看的时候一般耳朵就会红。 用不上。 秦锦城伸手推开雷蒙，掀开的眼皮若有似无地扫过那微微泛红的小耳垂，这怎么长得跟个女人似的，又白又嫩的，红起来的时候几乎都是透明的了，捏一下也不知道能不能蹦出血珠来。秦锦城好奇的差点没有管住自己的手。 两位去哪儿？ 司机大叔很给面子的帮他控制住了。秦锦城抬到一半的手虚握成拳，假意的咳嗽了一声。 在附近找个干净点吃饭的地儿。 雷猛摸了摸鼻子，迅速地把目光挪向车窗外。这个男人刚刚是在勾引他吗？那个声音真的好性感，还有他的双手，刚刚是把他提过来的吗？力气真的好大哎！ 耳朵好烫，怎么办？出息了，可以了，居然会被秦锦城的声音给迷惑了，简直不能原谅。 雷蒙把车窗完全打开，冷风一吹，脸上的热意淡了一些，砰砰乱跳的心脏总算是归了位。 唉，这绝对是个危险的男人，看来此次任务有点棘手啊，随时都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。 秦锦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，心绪微乱，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他会想去捏雷蒙的耳朵？好奇怪。不过今天这事儿本来也有些超出秦锦城的预知，他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更没有心情去参与别人的家庭斗争，雷家最终落进谁手里跟他毫无干系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在葬礼上见到了小孩的故作坚强，还是在之后的接触中见识到了他独到的眼光，反正帮那就是帮了，而且还帮得挺高兴的。伤人重利，秦锦城告诉自己，之所以帮雷蒙是因为燕郊的开发在即，他需要一个跟他有一样眼光的合作伙伴，仅此而已。想通这层，秦锦城微乱的心绪又被他拨回正轨了。 下车。 雷猛回神，看到车子停在了一家川菜菜馆的门口。秦锦城已经是先一步下车了，他怔了两秒才跟着下来。 能吃辣？ 你不行。 你大爷的，你才不行。 雷猛一脸的郁闷，甩手率先走进门里。秦锦城几个跨步追上他，伸手就薅了一把他的后脑勺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句， 说了不要说脏话。 你管我？ 又不是他的谁，哪来的资格管他呀？再说了，以为就这么帮他一把，他就得对他感激涕零了吗？ 不管，但我会打你，要不你再说个试试。 秦锦城表情严肃，不太像是在开玩笑。雷猛一脸你有病吧的表情，不想再搭理他，自己拿过菜单便开始点菜。准确的说，这个点儿还不是饭点儿，这餐厅基本上呢也没人，这样也好，安静。雷猛呢不太喜欢太吵的地方，这倒跟秦锦城给他的框定的人设不太像。 见他拿着菜单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点下一个菜，冷着脸开口了， 要不我们换一家，我记得你不太能吃了。 你闭嘴，我没有不行。 吃个辣椒而已，要不要说的这么……好吧。雷少爷的思想秦总不太能够理解，索性就不理解了，从他手里抢过菜单，随便的扫了一眼之后便下了单。临了对服务员交代了一句， 几个辣菜都要微辣口，不要太麻。 雷猛怔了怔，好半晌才开口， 这川菜也不都是辣的吧？ 谁告诉你川菜都是辣的了？ 误区，这绝对是认知误区。